我国各市郡举行群众大会，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。由地方党、政权机关、经济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、大学等单位的工作人员、劳动者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大会上，发言者指出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胜利和光荣的大会，在高举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旗帜，进一步加强我们党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中，成为一个新的分水岭。发言者强调，各单位和各部门都要巩固70天战斗成就，依靠我们党坚贞不屈的进攻精神，自强力第一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威力，不断革新，继续前进，连续进攻，去创造万里马时代新的飞跃成就。